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四十集，秋寒。翌日，萧迟也入了宫，才知道魏平死了。李建恒也换了装束，他这几日哭得憔悴，坐在高位上说：“ 说是滑了脚，跌进了井里，直到昨晚才找到尸身。” 这脚也滑得太巧。李建恒见左右无人，才小声问：“ 策安，难道是你？” 萧迟也摇头。李建恒似是放下心来，他在位子上坐立不安。 我如今住在了宫里，晚上一睁眼啊，就能见到内患，让人怪怕的。以前他们都把潘如贵叫老祖宗，如今老祖宗还在狱里关着呢。哎，策安，你说他们会不会恨着我？ 他抱怨一通，都是害怕的意思。最后让萧迟也调过禁军，先替了宫中的巡防要务。萧迟也自然不会拒绝，又待了片刻，听着李建恒说：“ 李北传信来说，李北王与你大哥正在路上，策安，过几日你就能见着他们了。” 李建恒有些讨好，他在即将成为这天下之主时，竟然要比过去更加怯弱，那不可一世的气焰似乎在秋丽里被磨掉了。他已经明白了，到底谁才是强权。萧迟也没打算要封赏，他的心愿李建恒最清楚不过，可是直到今天，李建恒也没有开口提过放他回李北的话。萧迟也面不改色，心却沉了沉。五日后，李北王入去都。那日秋雨绵绵，萧迟也一早就打马出城，站在当年送人的亭子，等了两个时辰，终于看见天际飞出几只鹰。他肩头的猛霎时亢奋，冲入雨中与兄弟姐妹盘旋叙旧。雨中铁骑直奔而来，犹如一道浓墨画在水中，荡到了萧迟也跟前。他不等铁骑奔近，先翻出亭子，在雨中迎了上去。萧继明在马上哈哈一笑，对前边的父亲说：“ 他现在看着人高马大，可是一见着爹就露了原形。” 萧方旭摘掉了自己的斗笠，俯身扣在了萧迟也的头上，端详了一会儿。 长高了。 萧迟也露齿一笑：“ 那是，大哥都要矮我半头呢。” 哟，得意了？自打长过了我，年年见面都要提一次。 萧方旭让朝晖牵着马，自己翻身下去，抬臂猛地抱了把小儿子，重重地拍了拍他的后背。 傻小子， 我等了好久，路上遇着什么事了吗？ 小少爷在家里惹了风寒，王爷专程绕到登州，请一归大师去家里看看。 阿寻病了，几时的事情？大哥信里怎么没有提？ 哎，小毛病，有医师在家看顾，你也不必放在心上。 萧迟也略感失落。五年前他离开李北时，大嫂正有身孕，如今小阿寻都四岁了，他还没有见过，只能从父兄的来信里知道小侄子一些趣事。他想回家。萧迟也的失落转瞬即逝：“ 我早备了生辰礼，这次大哥回去就再替我带回去吧。” 萧方旭掸了掸他的斗笠沿：“ 临行前寻儿特地给你画了幅画，等会儿让昭辉拿给你。此处不是叙话的地方，先入宫，晚上归了府，咱们父子再说不迟。” 一行人上马并驾入了曲都。李北王已经许多年不曾露过面，如今天下四将已成彪炳汉名，甚少还有人记得李北王萧方旭。齐太傅入秋吃胖了，这会儿在雨里洗着脚，脚趾搓动， 哎，若说天下四将，20年前也是咬大。当时李北的萧方旭，启东的戚时雨，边郡的陆平燕，还有索天关的冯一胜，就是四方兵马统帅。后来冯一胜战死，冯家就绝了后，如今怕也没人记得这名字。但当年都是马踏边关，横扫边沙的悍将。 冯一胜吗？怎么没人记得？川儿，冯将军两个儿子全部战死沙场，他后来收的义子就是师父的大哥。 纪刚在里边炒菜，大声应着。沈泽川盛饭， 师父的大哥， 我忘记给你说了。 饭好了没啊？哎呀，他大哥不就是左千秋？这有什么好讲的？猜也猜出来了。 沈泽川上菜，给齐太傅摆了筷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 先生，用饭。” 还是有人伺候最舒服。 吉刚试着汗，坐在小安另一头。 你方才说，那萧二说他跟咱们同出一门，只怕他的师父就是左千秋。 沈泽川扒了两口饭，吉刚感慨道：“ 我与他也好些年没见了。你这次与萧二交手了吗？如何？他的刀法是不是走势刚猛？” 让兰州先吃，吃饱了再说。这次凶险，万事不及，可以休息几日。 我早该想到，萧二带着古扳指，这天底下最会拉强弓的人就是左千秋了。 眼下萧方旭也入了曲都，你说不准就能见见你大哥。左千秋在天飞雀死战虽然挡住了边杀骑兵，却也死了妻子。他因为那一战得了雷沉玉台的名号，也因为那一战一蹶不振。传闻他出家了，也可能是得了萧方旭的庇护，隐姓埋名替萧方旭教儿子。 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威名赫赫又如何？到最后也是黄土一抔。马革裹尸尽忠良，活下来的也不痛快。左千秋埋名，萧方旭病隐，陆平燕年迈，等到20年后，如今的四将又在何方？不过是大浪拍沙，代代更替。 齐太傅微醺，看着沈泽川吃饭，良久后说：“ 生一世，平白受一遭苦，太贵，总归都要死，不如了却了凌云志再死。兰州，来，再吃一碗。” 待到酒足饭饱时，天已黑。齐太傅横在席子上，沈泽川坐在檐下给先生擦脚。纪刚拿了两件外衫出来，替他们俩人披了，自己蹲在角落里做烟枪。齐太傅枕着木瓜：“ 兰州，把猎场的情形再说一遍。” 沈泽川便细细陈述了一遍。齐太傅闭眸听着，沈泽川讲完了，他还是沉默。院里藤蔓淋着雨，一下一下的点着叶子，不知点了多少下后，齐太傅才说：“ 这一仗，小二看似触尽了风头，却又困于他父兄一样的境地。心地与他称兄道弟5年之久，他藏得这样深，怎么叫人不害怕？如今心地还能念着他的救命之情，可这情谊又能经得起多久的磨耗？我以为凭他的耐性可以再忍一忍，有1000百种办法能让齐朱音出这个头，可他偏偏自己做了。” 几缸在昏暗里刻着烟灰。 狼崽子也想回家，梦里都是离北的草场。他才多大，有点义气才是年轻。 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他若是忍过了这一次，不就能以纨绔的身份回家了吗？ 萧迟也正站在宫门外，仰首看着黑影连绵的王宫，这些朱墙飞檐似乎是老天爷给他的磨难。他挑达轻浮的外表下，是头无声嘶吼的猛兽。沈泽川端坐着，在这一刻奇异地明白了萧迟也这番举动的寓意。他想回家，他是想以一个人的身份堂堂正正地回家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